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我有一朋友啊，特别爱旅游，可是不爱老走那个常规的线路，特别爱去那个大家伙都不爱去的地方。前两天呢，也是跟一个旅行社联系，让人家旅行社安排，就想去那个犄里旮旯的那地儿。这旅行社啊，还真给他找了这么一线路，是外国的一个顶偏僻荒凉的地区，那在那儿溜达。走了好几天呢，他问这导游，我说我还能看见什么呀？导游就反问他了，那先生到现在为止您看见什么了？我看见什么？我什么都没看见呢。那对了，你已经看得差不多了。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个外出旅行啊，可是一件陶冶身心放松心情的好事儿。这不，住在爱家小区的老何一家就准备出去走走，饱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可让欢欢高兴得不得了啊，马上对爷爷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爷爷，咱们去动物园吧，那是我最想去的地方了。 宝贝儿，咱们这回要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这动物园哪儿没有啊？不去了。 那我去峨眉山看猴去。 那不行，这峨眉山的猴啊，据说都鬼着呢，经常缠着你要吃的，你要让那猴抓一下怎么办呢？ 那我去西双版纳吧，看大象。 那可更不行了，据说这西双版纳的大象啊，都是放养的，那么大的蹄子，那要给你一下，你这小身子骨可受不了。 爷爷，您说话不算数，我都说了两个地方了，您都说不行。 好孙子，你再说一个，只要去这地方不看动物，怎么都行。 好啊，那咱去南极吧，我看人家都说去南极探险，我也想去。 嘿，这臭小子，你听说哪个旅行社开办南极旅游了？ 动物园就有啊，您没看那个广告说的好吗？这里就是南极，您可以和企鹅做朋友。爷爷，我要去南极。 哦，还是动物园啊。行，爷爷答应你，咱们先去动物园，然后再和你爸妈商量到底去哪玩。不过欢欢，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去动物园吗？ 那我可没印象了。 那时候你还上幼儿园呢，这一家人带着你把大象啊、猴子呀、企鹅呀这些都看了。你看企鹅的时候啊，还闹了个笑话呢，把整个企鹅馆的人都给逗笑了。 我说什么了？ 人家讲解员说，这儿的企鹅呀，有多少只雄的，多少只雌的。你大喊了一声，你骗人，这里的企鹅全是男孩子。 男孩子？我还这么说过呢。 人家讲解员也问呀，说小朋友，为什么你说他们都是男孩子呀？ 那我是怎么说的呀？ 你说因为我知道女企鹅头上扎着蝴蝶结呢。 要是这么找的话呀，全世界也很难找出一只雌性企鹅了。动物园不光是孩子爱去，很多成年朋友也喜欢去。这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咱们都喜爱动物。既然说到了动物园啊，咱们就一块来听一段和动物有关的相声，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动物世界》。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国的天然动物园， 哪儿啊？ 西双版纳。 哦， 在那郁郁葱葱的密林深处。 怎么样？ 森林大地充满着一派生机。 哦， 在那里，您可以听到百鸟欢叫，还可以看到珍兽的跳跃，还可以看到我国的气势磅礴的亚洲象群。 亚洲象 啊，观众同志们请看，这就是一只亚洲象。 哎，亚洲象 啊，大家看，这是象的鼻子啊，这还有个小尾巴。这是在西双版纳捕获的一头野象，它的名字叫版纳，这是一只母象 啊，母象， 啊，他来到我们动物园已经两年了，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他儿子的名字叫伊娜。象可以帮助人干活啊，经过训练的象呢还可以表演节目。下面我们让板娜给大家表演节目好不好？ 可以。 板娜听口令啊，稍息，立正。好，我唱歌给同志们跳舞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家看，这是多么可爱的大象啊！可是你们知道，象正在走向死亡 啊！死亡？ 象牙被称为白金，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昂贵，每年要有1000吨象牙交易，也就是说每年被人类杀死的象要有10万只到15万只，也就是说板纳的许多兄弟姐妹、叔叔大爷、大妈大婶、舅舅舅妈们被人类给杀死了。由于人类的狂捕滥杀，使这头象已经孑然一身，举目无亲了。 你别哭了，你这一哭我也更伤心。 但是， 哎呀，你吓我一跳你！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人类的重视，我国就和其他许多国家制定颁布了许多保护动物和保护自然的政策法令，还建立了许多自然保护区。板纳，在保护区里头你可以自由自在的、放心大胆的、毫无顾忌的生儿育女吧。刚才同志们看到的是大象， 哎， 下面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兽类的弹跳冠军。 什么呀？ 大袋鼠。 大袋鼠 啊，大袋鼠产在澳大利亚啊。大袋鼠的前肢短小而瘦弱，后肢粗壮而有力，袋鼠轻轻地往前那么一跳啊，就能跳4-5米啊。下面观众观察一下袋鼠的跳跃，给大家跳一跳。不是，这袋鼠能跳4-5米，你这连半尺都不到。 我跳不了那么远。 为什么呀？ 我这袋鼠啊是处理饼。 处理饼？ 哎，我有关节炎呢。我跳不了。 袋鼠为什么叫袋鼠呢？因为袋鼠的下腹部啊有个奇特的育儿袋，小袋鼠就藏在妈妈的袋子里头。啊，这只袋鼠告诉我们它也有个育儿袋。 我没育儿袋。 你有？ 哎，我有一条裤腰带。 可是 谁哪有裤腰带？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什么呀？ 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 哦， 黑猩猩。 黑猩猩。 黑猩猩啊，黑猩猩属于类人猿。类人猿有四种，那就是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和长臂猿。黑猩猩的长相和人最接近，并且它的面部表情以及这个血液构造、这个遗传物质结构等等也都和人近似。这个黑猩猩常得的病啊，也是我们人们所常得的病。黑猩猩常患的病像什么感冒啊， 而且 黑猩猩还容易得肺炎。听说就是雨，哎呦，还随身带着丸药呢。 啊，牛黄解毒。 啊，这个黑猩猩呢，有比较复杂的思维啊。经过驯化的黑猩猩啊，可以听懂人的话啊，还能这个发出简单的音阶。下面我们让黑猩猩跟我学几句话。黑猩猩，跟我学啊，跟我学，你叫爸爸。叫爸爸， 爸爸 啊！再学一遍，爸爸， 爸爸， 叫妈妈， 爸爸 啊！大家听是那个意思啊，但是和我们人说话相差的很远，所以动物学家认为啊，黑猩猩无论怎么训练也不会说人话，一句话。他不是人。 哎，我是人。谁不是人 啊？刚才介绍的是黑猩猩。 哎， 下面给大家介绍世界上最美丽的鸟。 什么呀？ 孔雀。它挺漂亮。孔雀在傣族人民心中象征着吉祥和美好。 哦，孔雀开屏啊，那就更加美丽了。哎呀，可惜今天观众来的不巧，今天的观众不能看到孔雀开屏，因为这是一只秃尾巴孔雀。 谁是秃尾巴孔雀 啊？你是秃尾巴 啊？不 会开屏 啊？我会开屏。 你不会开屏？ 我会开屏。 你开不了屏？ 谁说的 啊？ 今天我给你开一次屏，我让你好好看看 啊！你还真能开屏？ 那当然了，你看着 啊， 孔雀开屏了。这多漂亮！这个 行了，您撂下吧。您这不是孔雀开屏， 那我这是 火鸡炸毛。 哎，那甭管怎么说呀， 啊， 你说什么动物我都给你学上来了， 还能学吗？ 当然可以了。 那我们接着学，接着给大家介绍八哥。 哦，八哥 啊，这就是八哥了。 八哥啊，就这模样。 八哥最大的特点呢，可以模仿人说话。我问问他，八哥几点了？ 四点了， 哎，这声音还挺像的嘞。 来根烟抽。 来，这是八哥 啊，这是我。 不行， 我想抽烟了。 我说的八哥没有抽烟的。八哥，再见， 再见。Goodbye, good。 这八哥怎么会说英语啊？ 啊，我这是进口八哥，哎，外国货 啊。这个动物啊，和咱们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 它为我们提供了肉食、皮毛，而且还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是吗？ 人们经常以动物为内容编写寓言、童话、小故事。接着，我们俩人给大家表演的是一个童话剧。 什么呀？ 叫做《狐狸和大公鸡》。 哦，那么怎么演呢？ 怎么演？哦，我演那个狡猾的狐狸。 那我呢？ 你演那个爱听奉承的大公鸡。 哦，哎，那么这段是什么内容啊？ 内容啊？ 啊 啊，内容就是我要把你吃了。 哎哎， 嗯，你呢？不让我把你吃了。 哦， 最后我还是把你吃了。 对，他今天非吃我不可了， 因为你爱听奉承啊。 那我还得留点神。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 现在开始， 我这个狐狸从山上就下来了。 哎，我这个公鸡啊，在屋里趴着。 You go, you go, mina wadu wadu, odule do ge me ge, kadete kadete de jin tapa mule, aso ye do aso do, good morning. 您听吧，还是吃日本狐狸啊。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哦，他唱完了，该我唱了。 烧鸡味儿嘞、 啊！我还没死，他就闻见烧鸡味儿了。哎呀，我也闻闻吧。呸！骚狐狸味儿。 今儿说什么，我也得把它引出来。 今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出去。 啊，公鸡先生在家吗？ 没在家。 没在家，你说话 啊？我放的是录音机，你管得着吗？ 公鸡先生，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哎呀，没急事儿，有急事儿你在外边就说了。 哎，公鸡先生，我给你介绍对象来了。 哎呀，用不着了，我已经实行晚婚了。 报，羊城晚报，公鸡先生开门拿报纸。 哎呀，羊城晚报， 哎， 牛城晚报都不看。哎，我有小人书。 小人啊，打响油了，小木儿响油，公鸡先生买点响油呗。 不买，没钱。 没啊， 好嘛，这狐狸还做小买卖呢。 哎呀，公鸡先生，今天外边这个天气可是太好了。 哦，外边的天气好啊。 哎， 哎呀，我这屋里也不错呀。 哎呀，公鸡先生，外头这虫子可是太多了。 是吗？ 啊， 都有什么呀？ 有毛毛虫，有辣了骨，有大蚯蚓，还有油葫芦。 是真的吗？ 真的，可多了，快出来吃来吧。 哎呀，那我也不吃。 怎么？ 我刚吃完狗不理的包子。哎呀，我一吃虫子你就把我给吃了。 你开门。 不开。 开开，不开。开开，不开，不开就不开。你要是不开，你要是不开，我可走啦！ 啊，你走啊！ 啊， 那我也不送啦！ 哎呀，公鸡先生，